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拜兹包与字节串操作上。我相信经过上一次的学习，你已经对 StrengthsBuilder 和 StrengthsReader 这两个类型足够熟悉了。我上次还建议你去自行查阅 Strengths 代码包中的其他程序实体。如果你认真去看了，那么肯定会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Bytes 代码包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Strengths 包和 Bytes 包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在 API 方面非常的相似，单从他们提供的函数的数量和功能上讲，差别微乎其微。只不过 Strengths 包主要面向的是 Unicode 字符和经过 UTF-8 编码的字符串，而 Bytes 包面对的则主要是字节和字节切片。我今天会主要讲 Bytes 包中最有特色的类型 Buffer。 顾名思义， Bytes-Buffer 类型的用途主要是作为字节序列的缓冲区，与 Strengths-Builder 类型一样，Bytes-Buffer 也是开箱即用的。但不同的是， Strengths-Builder 只能拼接和导出字符串，而 Bytes-Buffer 不但可以拼接截断其中的字节序列，以各种形式导出其中的内容，还可以顺序地读取其中的子序列。可以说 Bytes-Buffer 是集读写于一身的数据类型。当然了，这些也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缓冲区应该拥有的功能。在内部，Bytes-Buffer 类型同样是使用字节切片作为内容容器的，并且与 Strengths-Reader 类型类似， Bytes-Buffer 有一个 int 类型的字段，用于代表已读字节的技术，可以简称为已读技术。不过这里的已读技术就无法通过 Bytes-Buffer 提供的方法计算出来了。我们先来看下面的代码，我把代码放在文章里，你可以点击查看。我先声明了一个 Bytes-Buffer 类型的变量 buffer1， 并写入了一个字符串，然后我想打印出这个 Bytes-Buffer 类型的值的长度和容量。在运行这段代码之后，我们会看见输出 buffer 的长度是 39， buffer 的容量是64。乍一看这没什么问题，长度39和容量64的含义看起来与我们已知的概念是一致的。我向缓冲区中写了一个长度为39的字符串，所以 buffer1 的长度就是39。根据切片的自动扩容策略，64这个数字也是合理的。另外可以想象，这时的已读技术的值应该是0，这是因为我还没有调用任何用于读取其中内容的方法。可实际上与 Strengths-Reader 类型的链方法一样，buffer1 的链方法返回的也是内容容器中未被读取部分的长度，而不是其中已存内容的总长度。当我从 buffer1 中读取一部分内容，并用它们填满长度为7的字节切片 P1 之后， buffer1 的链方法返回的结果值也会随机发生变化。如果运行这段代码，我们会发现这个缓冲区的长度已经变为了32。另外因为我们并没有再向该缓冲区中写入任何内容，所以它的容量会保持不变，仍是64。总之在这里你需要记住的是， buffer 值的长度是未读内容的长度，而不是已存内容的总长度。它与在当前值之上的读操作和写操作都有关系，并会随着这两种操作的进行而改变，它可能会变得更小，也可能会变得更大。而 buffer 值的容量指的是它的内容容器，也就是那个字节切片的容量。它只与在当前值之上的写操作有关，并会随着内容的写入而不断增长。再说已读技术，由于 Strengths-Reader 还有一个 size 方法可以给出内容长度的值，所以我们用内容长度减去未读部分的长度，就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它的已读技术。然而 Bytes-Buffer 类型却没有这样一个方法，它只有 cap 方法。可是 cap 方法提供的是内容容器的容量，也不是内容长度。并且这里的内容容器容量在很多时候都与内容长度不相同，因此没有了现成的计算公式，只要遇到稍微复杂些的情况，我们就很难估算出 buffer 值的已读技术。一旦理解了已读技术这个概念，并且能够在读写的过程中实时地获得已读技术和内容长度的值，我们就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当前 buffer 值的各种方法的行为了。不过很可惜，这两个数字我们都无法直接拿到。虽然我们无法直接得到一个 buffer 值的已读技术，并且有时候也很难估算它，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就此作罢，而应该通过研读 Bytes-Buffer 的文档和源码去探究已读技术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否则我们想用好 Bytes-Buffer 的意愿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实现了。下面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认真地阅读了 Bytes-Buffer 的源码之后，就可以很好地回答出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bytes 点 buffer 类型的值记录的已读计数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道题的典型回答是这样的 ：bytes 点 buffer 中的已读计数的大致功能如下所示：一、读取内容时，相应方法会依据已读计数找到未读部分，并在读取后更新计数；二、写入内容时，如需扩容，相应方法会根据已读计数实现扩容策略；三、截断内容时，相应方法截掉的是已读计数代表的索引之后的未读部分；四、读回退时，相应方法需要用已读计数记录回退点；五、重置内容时，相应方法会把已读计数置为零；六、导出内容时，相应方法只会导出已读计数代表的索引之后的未读部分；七、获取长度时，相应方法会依据已读计数和内容容器的长度计算未读部分的长度并返回。问题解析。通过上面的典型回答，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已读计数在 bytes 点 buffer 类型及其方法中的重要性了。没错， bytes 点 buffer 的绝大多数方法都用到了已读计数，而且都是非用不可。在读取内容的时候，相应方法会先根据已读计数判断一下内容容器中是否还有未读的内容，如果有，那么它就会从已读计数代表的索引处开始读取。在读取完成后，它还会及时的更新已读计数，也就是说，它会记录一下又有多少个字节被读取了。这里所说的相应方法包括了所有名称以 read 开头的方法，以及 next 方法和 write to 方法。在写入内容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相应方法都会先检查当前的内容容器是否有足够的容量容纳新的内容。如果没有，那么他们就会对内容容器进行扩容。在扩容的时候，方法会在必要时依据已读计数找到未读部分，并把其中的内容拷贝到扩容后的内容容器的头部位置。然后，方法将会把已读计数的值置为零，以表示下一次读取需要从内容容器的第一个字节开始。用于写入内容的相应方法包括了所有名称以 write 开头的方法以及 read from 方法。用于截断内容的方法 truncate 会让很多对 bytes 点 buffer 不太了解的程序开发者迷惑。它会接受一个 int 类型的参数，这个参数的值代表了在截断时需要保留头部的多少个字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头部指的并不是内容容器的头部，而是其中的未读部分的头部。头部的起始索引正是由已读计数的值表示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已读计数的值再加上参数值后得到的和就是内容容器的新的总长度。在 bytes 点 buffer 中，用于读回退的方法有 unread byte 和 unread rune， 这两个方法分别用于回退一个字节和回退一个 Unicode 字符。调用它们一般都是为了退回在上一次被读取的内容末尾的那个分隔符，或者为重新读取前一个字节或字符做准备。不过退回的前提是在调用它们之前的那一个操作必须是读取，并且是成功的读取，否则这些方法就只能忽略后续操作并返回一个非 new 的错误值。 unread byte 方法的做法比较简单，把已读计数的值减一就好了，而 unread rune 方法需要从已读计数中减去的是上一次被读取的 Unicode 字符所占用的字节数，这个字节数由 bytes 点 buffer 的另一个字段负责存储，它在这里的有效取值范围是方括号1逗号4，只有 read rune 方法才会把这个字段的值设定在此范围内。由此可见，只有紧接在调用 read rune 方法之后，对 unread rune 方法的调用才能够成功完成。该方法明显比 unread byte 方法的适用面更窄。我在前面说过， bytes 点 buffer 的 len 方法返回的是内容容器中未读部分的长度，而不是其中已存内容的总长度及内容长度，而该类型的 bytes 方法和 string 方法的行为与 len 方法是保持一致的，这两个方法只会去访问未读部分中的内容并返回相应的结果值。在我们剖析了所有的相关方法之后，可以这样来总结，在已读计数代表的索引之前的那些内容永远都是已经被读过的，它们几乎没有机会再次被读取。不过这些已读内容所在的内存空间可能会被存入新的内容，这一般都是由于重置或扩充内容容器导致的，这时已读计数一定会被置为零，从而再次指向内容容器中的第一个字节，这有时候也是为了避免内存分配和重用内存空间。总结一下， Bytes 点 buffer 是一个集读写功能于一身的数据类型，它非常适合作为字节序列的缓冲区。我们会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对 Bytes 点 buffer 的知识进行延展。如果你对这部分内容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